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保罗·格雷厄姆，硅谷创业教父，著名程序员、计算机编程语言 Lisp 专家、创业者、投资人、作家，这些头衔每一个都金光闪闪。当把这些头衔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那这个人岂止金光闪闪啊，简直令人仰望了。然而世界上的确有这样的人，比如今天这篇文章的主角保罗·格雷厄姆。格雷厄姆如今最为著名的身份是享誉全球的孵化器 Y Combinator 的创始人，但是呢，他的身份和头衔远不止这一个。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全方位的看看他是怎样集众多头衔于一身的。早年出道的格雷厄姆是众多互联网软件开发者中的一员，但是作为一个资深的程序员，他有一点和其他程序员不太一样，就是特别擅长计算机界一种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函数式编程语言 Lisp。有关 Lisp 的故事呢，我们可以大书特书。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很优秀、很有历史的语言，但同时掌握起来也很有难度。即使是在 Lisp 最辉煌的年代，也鲜有人是 Lisp 的专家。而在格雷厄姆进入计算机行业的20世纪90年代， Lisp 早已不是一种很常用的语言了。那个时候是结构化编程语言的天下， C 和 C++ 是主流， Java 才诞生。但是呢，格雷厄姆是少数几个钟爱 Lisp 并且研究得非常透彻的人。他曾经写过若干本 Lisp 的书，比如 On Lisp、 NC Common Lisp 等等，那这些书呢，到今天依然是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他对 Lisp 的钟爱延续到了1996年的创业。那一年格雷厄姆和罗伯特·莫里斯联合创办了 ViaWeb。 ViaWeb 这家初创企业的软件允许用户创建自己的互联网商店，是当时最早在互联网上提供服务的公司。那源于对 Lisp 的热爱，这家公司的大部分软件代码都是格雷厄姆用 Common Lisp 写的。那这一点呢，和当时主流的技术栈非常不一样。创业很成功，正好赶上了互联网泡沫的风潮，基于互联网商店提供的服务创业一下子就引人注目起来。不久之后，1998年雅虎就盯上了这个创业公司，两位创始人决定以$50,000,000的价格把 ViaWeb 卖给雅虎。这个公司的服务呢，被整合进了雅虎的产品，那又像历史上无数被雅虎买下的初创公司一样，变得籍籍无名啊，最终销声匿迹。但是不管怎样，格雷厄姆作为创业者成功获得了第一桶金。随之而来的一段时间里，他不缺钱，但也没想清楚下一步到底要做什么，所以呢，他把兴趣通通都放到了自己钟爱的 Lisp 上。那个时候 Lisp 在工业界已经是珍稀动物，没有什么公司用 Lisp 开发商用软件，他却并不认同这种现状。但他认为呢， Lisp 比其他现存语言都更高级更好，应该呢更加有前途。只是程序员们大多不够慧眼识珠，那他把主要精力啊都投入到了为 Lisp 辩护上，并在自己的博客上提出了著名的 Blob 论断。那这个论断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不同的编程语言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那是不是一种编程语言比另外一种编程语言更高级呢？为了表达观点，他引入了一个叫做 Blob 的语言。那这个语言比机器上的二进制语言要高级一点，但是比市面上的任何高级语言都要低级。那为什么从一个使用 Blob 语言的程序员的角度去看，机器上的二进制语言是一个更加低级的编程语言呢？因为啊，它缺乏了 Blob 拥有的语言特性。但是从一个使用二进制编程语言的人的角度来看，其实啊，两者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即便有多余的特性，二进制语言编程者也不会去用那些东西，而只会用属于二进制语言的那个子集。以此类推，如果有程序员用了一种比 Blob 更高级的语言编程，那他会觉得 Blob 这个语言更低级，缺乏了很多语言特性。但是呢，使用了 Blob 语言的程序员并不这样看。 Blob 语言的程序员呢，会忽略那些额外的语言特性，只用 Blob 语言提供的那些。那当然了，这肯定是更高级语言的一个子集。所以呢，格雷厄姆下了这样一个结论，使用更高级语言的人知道低级语言缺乏了一些高级语言的特性，所以低级语言显得更原始，而低级语言的开发者却无法发现高级语言里面蕴含的额外的语言特性。那在他看来呢，只有学习高级语言才能真正了解编程语言的差异。而作为被他大力推崇的那市面上特性最丰富的语言 Lisp， 在他眼里自然是最高级的语言。程序员们如果会 Lisp 的话，一定会比用其他语言的人懂得更多。反之呢，如果程序员精通某个低级语言，比如 C++， 那他无法体会到 Lisp 里面那些 C++ 缺少的东西。那因此大家还在犹豫什么，赶紧加入到 Lisp 的怀抱吧。那这种努力当然是徒劳无功， Lisp 该淘汰自然还是淘汰。 很多人不相信 Lisp 可以开发现代基于互联网的应用。格雷厄姆啊，对此的反击是在2011年宣布推出一个基于 Lisp 的语言 Arc。那这个语言有 Lisp 所有好的东西，也弥补了 Lisp 在现代编程上的一些缺陷。这个增强版的 Lisp 或者说 Arc 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不但如此啊，他还一直努力，包括发表论文告诉大家自己给 Arc 增加了什么新特性，开发的怎么样了。他更是身体力行用 Arc 写了著名的 Hacker News 论坛，为的就是向全世界证明 Arc 不是一个玩具，而是真的可以做产品的现代语言。Hacker News 虽然是成名了，但是 Arc 没有什么人搭理。那作为 Lisp 骨灰粉的格雷厄姆，以其一己之力终究无法阻挡历史的车轮， Lisp 还是进了固执堆哈。和对 Lisp 偏爱其名乃至更有名的是他对创业的热爱。格雷厄姆呢，在自己的论坛上写文章不只是 Lisp， 更有他对创业的思考。那这些文章前后时间跨度很大，也文章非常多，造成了非常广泛的影响。除了写文章表达他对创业的热爱和看法，他还在2005年与老搭档罗伯特·莫里斯等人共同创办了 Y Combinator， 给创业公司提供孵化器模式。那顺便说一句，合伙人之一的杰西卡·利文斯通后来成了他的老婆。有关 Y Combinator 的故事呢，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他奠定了创业孵化器的标准。格雷厄姆在 Y Combinator 挑战创业者团队的时候反复强调一点，创业是挑人而非挑项目，他最看好的是人首当其冲的素质，是能够决心创业并且不顾一切坚持到底。2014年格雷厄姆正式退居二线，从 Y Combinator 主席的位置退下来。那这几年来他没有以前那么活跃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格雷厄姆作为最著名的程序员、 Lisp 语言专家、创业者、创业教父、作者等诸多角色，在过去的20余年里给整个互联网行业，尤其是创投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格雷厄姆是值得我们每个人